至少闪耀，那是青春诗句记号，莫怪堵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在别处都得到。 死守

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， 多加多加